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确定手上没起泡，他才坐回火边，一边用洗净的小刀切鲜嫩的炙鱼肉，一边道： 岳老师，你之前带过的那两人宿主都没回去自己原来的世界吗？ 提到这两个人，零六幺微微一叹。 嗯， 那都是因为什么呢？ 小号宿主是个初中老师，他选择留在一个原主担任大学教师的世界里，因为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和他的学生相恋了。十号宿主是一个普通的小公务员，他选择留在一个原主做皇帝的古代世界里，原因应该不用多说了吧。 果然如他所想，是这些特定世界里的人或者人事关系让原主产生了留恋感，那就不难解释楼哥的出现了。赤小池问他， 在所有任务结束后你有去看望过他们吗？ 我们一旦解除和宿主的绑定，就无法感应到宿主的具体位置了。 其实第十个宿主还是挺好找的，只是自从和他解绑之后，零六幺就碰上了池小池，一经绑定就再没分开。仅仅分开的那两天，零六幺已经抓心挠肝的要命了。但零六幺很快注意到，池小池望着天空，神情平静地长吐一口气。每当池小池出现这个表情，零六幺的心就控制不住地往下沉。他分析，原主有可能活在身体内部时，论证主神选择攻略对象的心机时，都是这副表情。他略有些不安地询问： 怎么了？ 池小池的确是想到了某些叫人不安的东西。 问题一，宿主是靠自杀脱离世界的，倘若他们杀死的是原主的肉体，那他们回去他们想要去的世界之后，要用谁的身体，用谁的身份呢？问题二，倘若他们杀死的是原主的灵魂，肉体还在，那他们回去之后，初中老师要怎么担任大学老师，普通公务员又要怎么做好皇帝呢？ 但池小池却说： 哦，没什么。 他喜欢今天晚上的氛围，只在今晚，他不想用其他的事情来干扰难得的安宁。他仰望天际，双手撑在身后， 看，有星星。 今晚的气氛着实不坏，融融的篝火和烤栗子的味道将夜色变得香甜起来。池小池一边就着剩下的白酒吃鱼，一边和零六幺聊了很多自己在剧组里发生过的事情，而布鲁去了树林里巡逻，以免有什么野物伤害到主人。话聊得越来越多，池小池又喝了一点酒，酒酣耳热之际，索性坦诚了自己的心思。 知道吗，刘老师，有几次我还以为你是东飞鸿，也以为你是楼哥。 零六幺还沉浸在上一个笑话里，闻言差点呛着气管。 那次就是楼思凡找人要揍东哥的那次，我和贺长生准备往回冲，你一直在阻止我，可当我们真的往回冲时，小叔就赶过来了。你说怎么会这么巧？在加拿大吃奶油塔的时候，他也很快找到了我，好像随时都知道我在哪里似的。东哥还活着的时候， 完全没有关于小叔的记忆，结果我们来了，小叔就出现了。 林柳腰听得直往外冒冷汗，池小池被酒意浸得微微泛水的双眼眨了一眨。 东飞鸿是你吗，刘老师？ 林柳腰还没有想清楚该怎么回答，就听到自己的声音斩钉截铁答道： 不是。 他微愕片刻，旋即便明白过来，是保密系统的屏蔽功能。这是他和主神签下的契约中的一条，他不能向池小池透露自己的虚假身份。但是他没想到主神竟然把东飞鸿这一身份也算在了保密范畴内。池小池顿了顿： 不是吗？如果是该多好。 林六幺知道这个时候自己应该岔开话题，但他却忍不住追问了下去： 那你为什么会觉得东飞鸿是楼影？ 池小池酒喝得有点眩晕，靠在附近的一棵树边喃喃道： 直觉。 这算什么理由啊？ 林六幺哭笑不得： 那你当时发现不对的时候怎么不说？ 在他印象中，池小池不是把什么事儿都压在心底的人。 我以前就在被吊灯砸到的两年半前被人骗过一次。 池小池比了个虚的手势，嗓音也被酒精浸得软乎乎的： 嘘，骗得可惨了。 林六幺知道他这是喝得上了头了，嗓音也转为柔和的哄孩子的口吻： 你这么聪明，谁还能骗你啊？ 是个王八蛋。 池小池定性道： 他骗你钱了？ 他欺骗我感情。这事儿我谁都没说，我他妈嫌丢人。 你弄得我还挺有兴趣的，他骗你什么了？ 池小池头抵在树上小声道： 有个人在网上装我粉丝，开始天天跟我私信，后来跟我说他是楼影，约我出来见面。哼，我在约定的地方等了好久啊，等到凌晨三点，等到那家餐厅都打烊了，他也没来。 零六幺有点心疼。 这话你都相信啊？ 受骗一次就够了，我不会再骗自己了。 池小池喝的是从仓库里兑换来的好酒，酒一来得快，散得也快。在布鲁用软布给他蘸了干净的湖水擦脸时，他就渐渐清醒了过来。 几点了？ 晚上十点了。 池小池的语气并不多么懊丧，伸了个懒腰，舒舒服服地被布鲁扶了起来。 没想到啊，第一天就要出局了。 每天24点之前，他们都要将要求的物品搜罗到，然后放入最近的一处监察点，这样才能从监察人员手里取得新的发信器，接收到第二天的新任务。如果没有收集物品，或者没能及时把物品交回到监察点，那就意味着出局。现在已经22点了，距离最近的一处监察点大约15公里的路程。除非他能在一个小时之内找到一块纳曼金属，否则就不可能完成今天的任务了。知道自己基本已经奠定了出局的结果，池小池心平气和得很。 老天爷不眷顾，没办法。 他没有乘坐布鲁，而是和布鲁一起并肩走出树林。而到了空旷处，星空越见浩瀚，排然泻流，宛若瀑布。走在美景之下，池小池简直移不开眼睛。林六要问他： 你这么喜欢星星吗？ 池小池许久没有看过这样璀璨的银河光海了，深吸了一口气： 想要，我给你摘一颗下来。 哼，六老师你别闹， 学生的要求老师会尽力满足。 听出061语气中的郑重其事，池小池心间没来由的怦然一动。 抱歉，从刚才休息时就一直在解析，实在费了点时间。 什么意思？ 我们系统的能力是在保证守恒和等价的前提下，对物体进行平行挪移和物质形态的改换。就像在第一个世界里，我能将杯子和茶水解析成数据。 说着，061也望向天空。 根据资料显示，距离这里最近的一颗小行星富含纳曼金属，大概15分钟后，它的一块含有纳曼金属的星辰就会落在距离这里大概3公里开外的沙漠上。 这是楼影做不到的事情，但他能。这样想着，061声音里含了笑意。 这是我送给你的星星，谢谢你今晚的陪伴。